第33集，艾萨拉的心愿。 女王艾萨拉决定骑豹离开皇宫去外面看看，她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到宫外去过了。此时女王陛下和她的侍女们正骑在黑豹背上，在一大群近身侍卫和瓦罗森队长派出的精锐部队的簇拥下，穿过皇宫的大门，朝新艾萨利城中进发。新艾萨利早已是一片废墟，自从那场灾难降临后，艾萨拉女王还是头一次近距离地查看这一切。她用那双深邃的眼睛注视着那些荒芜的宅邸、脏乱的街道，还有堆在路旁无人处理的尸体，甚至有些尸体连食腐生物都没来光顾过。艾萨拉抿着嘴唇，时不时的还会皱起鼻子，流露出对某些气味的厌恶。瓦罗森愤怒地看着外面的世界，他不愿意让任何事情打扰到他的女王。如果他能挥起长剑，像斩杀敌人那样让眼前这毁灭的景象顷刻消失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。突然，一只邪能兽从一座破败的高塔背后钻了出来，用凶残的利爪抓着什么东西，在女王的队列从旁经过时无所顾忌地大嚼特嚼，随后又藏进了暗处。这一队人往前走了一段距离，途中艾萨拉一直没有开口说话，于是所有人也都沉默不语，邪能卫兵们与他寸步不离。这些凶神恶煞般的大家伙早就对女王忠心不二了，即便是要他们去攻击其他恶魔，卫兵们也会照做。当然艾萨拉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，因为除了他自己之外，能让他尽心取悦的就只剩下燃烧军团的主人萨格拉斯了。 你觉得时间快到了吗，亲爱的队长阁下？ 您说什么？众光之光？ 我是说主人就快到来了吗？ 哦，是啊，女王陛下，就快了。马诺洛斯说传送门的力量每晚都在增强。 他肯定是至高无上的神中之神，光是迎接他的到来都绝非易事。 您说的甚是，女王陛下。 他肯定是光辉逼人。 艾萨拉用平日只用来赞美自己的语调说道。瓦罗森再次点点头，想掩饰内心的嫉妒，但没人能跟神灵竞争。笼罩卡利姆多大部分区域的绿雾继续朝那座城市蔓延，在艾萨拉看来，简直让他的主城显得更具神秘色彩，同时还能确保不让那些恼人的东西冒犯到他的眼睛。等到世界重建之日，他一定会请求萨格拉斯让浓雾散去，在那之前就这么放着好了。当一行人走到从前的一处开放式广场时，艾萨拉左右张望，命令叶刃豹停下脚步，又轻轻拍了拍豹头，让他保持平静。像皇宫中的所有人一样，就连这些猛兽也受到了萨格拉斯的影响。大猫们的眼睛变成了凶残的深红色，面对不属于宫廷兽栏中的外来者，会立即发起攻击，不由分说地将敌人撕扯成血淋淋的碎片。 我要跟队长单独待上几分钟了。 还不立即听从女王的命令，赶紧退下。 是，遵命。 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吗？ 您指什么？ 净化我的疆域啊，我还以为现在已经完成了呢。 阿克蒙德一定会不辱使命，女王陛下。 可我希望他能赶在萨格拉斯到来之前完成这件事，那样不刚好能给神灵献上一份厚礼？ 确实是一份厚礼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 那么是什么拖慢了进度？ 各种原因，后勤、时机…… 亲爱的瓦罗森阁下，在你看来我像不像一位身强体健、肌肉发达的士兵，就像你这样？ 不不，您的仪容是这样的完美。 那么就请不要跟我说这些军事术语，直接给我看就好。 能否帮我这个忙呢，队长阁下？ 瓦罗森连忙恭敬地接过小球，汇聚精神。尽管他在法术方面的造诣无法跟上层精灵法师们相比，却也略通此道。小球立即给予回应，将他脑海中的想象以画面的形式展现出来。根据他的记忆，小球中先是出现了一个艾萨拉从未见过的红发生物。女王凑近观察，两眼闪闪发光。 您问我是什么拖慢了进度，女王陛下，这些便是其中的一些原因了。 他可真是帅得有趣，显然是个男性。 他是一位强大的法师，还有这个长者。 天哪，你给我看的这是尸体吗？ 不，虽然他的脸色，或者说根本没有脸色，可这生物确实是活的。他在第一次相遇时没能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，不过我怀疑他当时是遭受了某种疾病。但是后来我们的间谍便报告称，始终有一条巨龙跟他形影不离。 一条巨龙？ 是啊，他跟那条龙联手，没完没了地给阿克蒙德的战士们制造麻烦，现在又双双没了踪影。但我怀疑这个人还会回来。 那也许没那么可怕，他看起来长相和我们暗夜精灵很是相似。队长，阻挡我的世界变得完美的就只有这两个家伙吗？ 原因也还出在我们自己人身上，女王陛下。说起来真是令人汗颜，但其中两个人也许您会有幸去见上一见。这两个人是双胞胎，女王陛下，是亲兄弟。 双胞胎真是有意思，可他们太年轻了，显然还不是领袖。 虽然年轻，但法力似乎很强大。不过他们谁都不是统领，统领军队的责任在尊贵的拉文凯斯领主肩上。 原来是亲爱的库塔洛斯拉文凯斯。哼，我总是把他看成最得意的部下，他却是这样报答我的。 黑牙堡垒早就对皇位觊觎已久了，众光之光。 拉文凯斯领主让我很不满意呀。瓦罗森，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？ 代价会是高昂的，但如果您真打算这么做，我一定能办到。 还是亲爱的队长阁下最得我心。 艾萨拉说完，轻轻抚摸着瓦罗森的脸颊，然后突然调转抱头，朝等在一旁的卫兵们走去。一袭半透明的长裙在身后轻摆。瓦罗森回过神来，思考着该怎样才能办好女主人交代的差事。拉文凯斯惹得女王陛下不开心，这简直是整个卡利姆多大陆上绝无仅有的重罪。 我绝对会让你满意的，我的女王，绝对。 暗夜精灵大军将苏拉玛远远地甩在身后，逼着燃烧军团一路退往新艾萨利。先是罗宁用强力的魔法压制住了敌军，随后将抗敌任务转交给了伊利丹麾下的月之守卫和精灵战士们，打得那些恶魔屡屡败退。尽管小有所成，罗宁也没有丝毫的松懈，只允许自己稍事休息，便一鼓作气地想要把燃烧军团打回老家去。在面对每一只恶魔时，他都会在脑海中想象他们伤害他家人的情景。罗宁不再在乎他的出现会对这场战争造成怎样的影响。如果他能在这里彻底击垮燃烧军团，那么无论是这些恶魔还是亡灵天灾，都无法在未来再给这个世界留下任何伤痕。布洛克斯也早已不再犹豫，他原本就是一位天性善战的兽人战士，哪里会瞻前顾后，只知道他跟手中的利斧都无比渴望恶魔们的鲜血。暗夜精灵大军把恶魔的中央阵线打出了一个深深的缺口，月之守卫们则从两翼协同攻击， 艾瑞达术士和恐惧魔王偶尔会发起反击，但伊利丹率领的法师战队应对起来自是游刃有余。 我们已经把他们打退进乌拉伊丘陵了，接下来只许新艾萨利。 我们能把他们逼到这个地步是好事，可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援军或是组织得当，在这里战斗我们只怕会自身难保。他们掌握着地形优势， 等我们到了山的另一侧，谁有优势还不一定呢。 那么我们越早越过这座山就越能、啊、不好。 罗宁突然停住了话语，他看到燃烧军团的恶魔们还在继续慌不择路地往山里奔逃，罗宁却找不到阿克蒙德的影子。如果领军的是那个魔头，燃烧军团肯定要比现在难缠得多，除非是……会是他想的那样吗？他被从脑袋里冒出的那种可能性惊呆了。 加洛德，布洛克斯，我需要去找拉文凯斯。 那就去吧。 布洛克斯咆哮着扬起利斧，将某个邪能卫兵的盔甲连着身体一起斩断。罗宁强忍内疚，却不得不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弃同伴们而去。他必须尽快找到指挥官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内心徘徊不去，只有在那位拉文凯斯那里才能得到证实。